红梅做错什么，却把一切错过。你是爱不起我，梦也对不起我。 Thank you. 约出来的人都已光，能吃得下的早已吃光，能用力谈笑比哭还绝望，怎么爱得到打压？我以为痛苦可以分散，于是我忙到不能再忙，忙到忘记了洗掉你所有短讯，一次一把打在我脸上，思念太猖狂，一个人不防，一想起你忙碌的生活变得空荡荡，对心事说谎，把你想到多么的不堪，伟大的你还想释放，只有投降。